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名校申请方面的一些技巧和方法，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沃德天下留学的韩巧妹老师，欢迎韩老师。 各位收音机前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沃德天下的韩老师。 沃德天下哈，说到这个公司的名字我觉得听上去还挺霸气的，那有什么样的来历吗？ 对，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大气，甚至我自己也会觉得我们公司有了这个名字之后，这几年留学市场上有很多的公司很类似，但其实这个名字的话真正的来源是几个意思。沃德呢，当时本身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希望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所以我的，那我的什么呢，就是我的天下。另外呢，沃德本身有一个谐音，就是世界这个单词是 world、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呢是能够走遍世界走遍天下，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名字的初衷来源。 这里边的含义还挺深的啊。那么今天呢韩老师呢也是特别为我们的有意向留学的朋友们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名校这个方面。我们一般理解的时候呢会觉得说申请名校可能只是一部分人或者极少数人的事情，可能离我很远。但是呢不同的同学呢有自己的这个特长或者优势，那么韩老师呢也是在节目中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申请名校我们准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法哈。韩老师，咱们所做的这个留学业务当中会特别来重点做这个名校的申请吗？这是我们的业务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吗？ 对，是这样子的。我们公司呢那本身的定位就是定位在高端留学的名校申请，但是这个名校申请有学生和家长来咨询就会讲，我就要去最好的学校，我就要去名校。其实通常这个时候因为做留学也很多年了，所以我都会有一个疑问去反问一句，那您所指的这个名校是指什么是名校？因为他所谓的名校，有的时候很多人指的名校并不是指真正有多么高大上的名校，他是指的是适合自己的学校，就是不同的人其实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定位的。那当然呢大部分学生说实话所谓的名校那可能还是指我想去排名很高的而且排名很高的学校，什么是排名高的学校？就你自己例如说你觉得美国的常青藤是你的名校，还是你把这个名校定义在英国的剑桥牛津，还是你定义到加拿大的多伦多或者说是 UBC 或者说是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名校悉尼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名校的概念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说每一个孩子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可能咱们也会根据他的每个人的特色特长给他找到自己的定位，来有这样的一个帮助。 对，是这样子的，我们会经过跟学生的沟通。那首先会帮他梳理清楚他自己现在的基本情况，然后包括我们会有一个预估他提高之后他的这种标化分数学习成绩，再或者说他活动方面他的一些开拓性，再或者说他到个性方面他很多的潜能没有爆发出来的。 也就是实际上咱们呢是帮助这个孩子申请到他能力所及的最好的最理想的这种水平。 对，可以这样来讲。 我在浏览咱们这个公司的信息的时候呢，其实也看到说咱们会提供一种私人定制化的这样的服务。其实每一个孩子哈，其实都希望得到咱们老师的这个充分的认识和挖掘。那咱们这个私人定制怎么理解呢？ 我们的私人定制，因为我们公司是做美国比较多，所以在私人定制这一块更多的是根据学校 历年的申请的规则的变化，以及我们也会经常去国外出差，跟国外大学招生官这样的一种很直接的沟通，再到根据学生的情况给他去做安排和去做提升。 也就是说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各方面的一个提升。咱们的孩子最好在什么样的时期去和咱们的这个老师进行一个沟通，这个时间要打出多少来才会让老师觉得时间还比较充裕。 如果我们真的是把名校定位在藤校或者说有排名的这种学校，那因为我们是做低龄比较多，不管是去读这种就是美国的高中还是去读美国的本科，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时间是要在你的出国时间前的三年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段。因为举个例子，你要2020年出国，那你基本上是要提前三年找一个老师开始做系统的规划是比较好的。为什么说我给建议的时间是三年呢？因为首先来讲，前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和孩子和家庭去磨合和沟通的时间。因为现在的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有一方面是轻狂在里面，也有一方面的保守在里面，所以这些孩子的思想，我不可能是在见你一次或者两次三次我就可以给你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因为我们也是长时间和学生们沟通嘛，沟通下来的经验来看，有些学生能够和我们达成非常好的这种默契啊，或者信任， 很配合， 对，那要三个月的时间，真的是要三个月才可以。如果是一些性格稍微内向一点，他没有那么愿意去展现自己，更保守一些的，那基本上是要六个月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前面的这个半年真的就是和孩子一个纯粹的磨合的一个时间。 提前三年，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周围会有一些朋友孩子现在刚刚上小学，比如说二年级四年级，家长就已经在考虑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时间呢他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其实并不早，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年，就可能大家一听哇好长啊，三年的概念，但实际上这个三年当中，就是在他申请前的那一年，也就是说最后一年，我所谓的三年当中那一年完全是申请季，其实最后一年那相当于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的时间主要就是前面两年的时间帮助孩子去做安排，然后去做这种定位，再做一些孩子个性化的这种探索和安排，也就是只有两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如果想出去读高中的话，那么小学毕业之后刚上初中就要跟老师去联系和设计。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尤其是真的想把定位在美国名校高中，这个的申请难度是要高于哈佛耶鲁的本科的。 哦，是这么说。 对，因为大家想一个很客观的问题，大学里的学生人数有多少个，一个高中里的学生人数有多少个， 那倒是。 那么同样这个录取比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韩老师您所做的这个工作当中，能跟大家更具体或者说更形象的哈，举几个例子来说一下怎么帮助孩子去找到自己的定位，帮助孩子所做的这个规划当中，哎，有哪些孩子通过怎么样的设计哈，最后达到了这个名校申请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通过这种规划的来讲，那我们就是说一下我们带的学生会时间会比较长，就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学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是小儿精的这种模式，所以很多学生基本上例如说他申请高中的时候就在我们这儿申，他要读本科也是我们因为对他的高中的情况，高中期间做了哪些活动，包括他这所高中的情况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就是我们这条路子就按时他做美本的申请去做准备的。 您说小儿精，其实就是说咱们不会去摊开特别大的业务面，但是可能在有限的有数的这些孩子当中会对每一个孩子负责的很到位。 对， 对，您说的这是对的，主要是数量我们是非常有所控制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每个老师对学生的关注度就会非常的高， 而且是持续的关注。 对，那这种持续的关注，就有的时候像我们和孩子这种沟通，这两天在我们这边就是也是我们从初二就开始带的一个学生，然后他现在呢是在美国读这个高中，他在读高中期间呢，因为本身当时我们给他设计的这个路线就是他先进入到美国一所普通的中学，因为他的英文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弱，但是呢家里又是希望 男孩子嘛，去国外锻炼一下，更阳光一些，更运动一些。所以这方面也是很多家长现在除学习之外对于学生的一些要求。 我们家长们都有这样的希望。 对，所以这个家长呢，我们第一年给他做这个初三的时候，他就是觉得 OK， 这个初三反正是初三嘛，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我们就去一所非常普通的中学，先适应一下英语，先适应一下美国的环境。那到了第二年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孩子要转学了，就因为我们当时就说第二年要转到更好的学校啊，那家长就是希望转到一所就是波士顿附近的这种寄宿高中，因为波士顿的这个学术氛围确实是在全美来讲是屈指可数的。所以呢，我们在给这个学生做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有意思，咱们说一说你最近都参加了哪些活动。然后这个孩子张嘴第一反应就是没有活动，我什么什么都没有参加过。哎，我说不对呀，我说光我知道的活动应该就至少三个。然后我就跟他去想，我说你看你有一天发朋友圈，他朋友圈那句原话是那么说的，他们那天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因为美国也很冷，美国的东海岸，他在底下评论道，如果现在有人给我一个暖气的房间和给我一大块金条吧，好像是就这么个意思，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有暖气的房间。就那天冻得不行了，就是孩子这种可爱的这种思路嘛，他就点评，我说不对啊，我说你那天那个金条和那个温暖的房间，我说那不就是一活动吗？ 对对对， 我说你参加活动的时候把你冻成那样。他说对对对，他说那可以算一个。然后我说在之前，我说有一周你停课一周了，说是学校有什么活动你去参加活动了。他说啊，对对对，那个算一个。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通过跟学生的这种沟通，我们 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他参加了活动。然后这些活动其实家长呢可能也不会知道，因为孩子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安全， 吃得好吗？ 对，吃得好吗？然后你现在这个学业能跟得上吗？多少分？所以他也不会去谈这些。所以就是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我们一直带着学生，基本每个星期吧都有这种互动，对孩子的一个帮助和认识。那我们在对他做整个规划的申请过程当中，才能去帮他更做高端的一些挑战或者安排，然后才能是申请到一些，那我们就用排名好的这个大学来讲。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真的是从老师可能多年的经验来看，就能看到这个孩子可能需要能挖掘到什么，能帮他提升什么。只有你通过这种专业的视角才能看到。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咱们还有他真的申请到了非常理想的学校这样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吗？在您做的这个业务， 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每年我们来讲都会说会出一些好的申请。对，因为这些确实是中国学生，不得不客观的说还是很厉害的。所以申请到名校的有很多的同学都是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进入到很好的大学。那我举一个进入到西海岸的名校，就说加州伯克利吧。因为本身 周围就有这种期待申请的， 对 UC Berkeley 嘛，对加州系，加州系在我们申请当中是一个重头块。加州系有的时候比较分控，我们指的分控就是指这种标化分数高，就是托福分数高，或者说是 SAT 分数高，再或者说你的学校 GPA 也必须要很高啊什么的，就是会指加州的这几所名校就是有这个分控的情节。但其实我当时的那个学生算各方面，他学习成绩来讲在班里一般吧，排名五六位，不是前三的。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托福很高。 他是在美国读高中还是在 中国？对，还不是北京的，是一所这个外地的中学。他爸爸为他的事情，他爸爸和他的中学还不在同一个城市。然后又选了一个北京的公司请我们做的。所以这个中间呀，这个中国的这条线都快穿成一条线了，从南到北的。那这位同学呢 ,GPA 虽然是一般，在学校排名也还可以，五六位。但他的托福是强项，是114应该是。也当然按照现在的很多学生来讲 ,114 还可以啊，我也能考到啊。 可以，还挺高的。 还可以吧，我觉得。在我看来是个高分了。但是他的 SAT 确实弱，将将也就是2100。 因为他是老 SAT 的学生，不是新 SAT、 嗯嗯嗯、 老 SAT 的满分是2400，所以这个分数来讲确实是不够高，实话实说，因为中国学生考到2300的、2200的甚至满分的也很多。 那这位同学确实是在我们申请的过程当中，就是他的文书啊是做的特别的与众不同，因为他本身呢是在高二升高三那个夏天，他去参加了一个大学的下课，但是并不是 Berkeley 的，是参加了一个常青藤大学的下课。 也是咱们带他。 这个学生其实他还真当时的这个下课并不是我们做的，是另外一个公司，所以他爸爸为他的申请真的是特别花费心血。据我所知，应该就是请了得有三个公司，但是到最后他都不满意，然后就专程来北京，然后我们又谈，最后是在我们这边决定给他女儿完成后面的，就从文书开始的这些服务。 您是说他的文书很有特色？ 对啊，他的文书其实我们申请老师在跟他去沟通的时候，就是你的开篇还是很重要，你要去吸引人家，让人家一看到就会愿意读下 去， 就很感兴趣你这个故事。其实文书通俗的说就是一篇故事，能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或者说能不能让读者感动的稀里哗啦的，这种是最好 的。真 的 好有难度啊。 对对对，所以呢他的文书其实我们当时就跟他聊了聊，发现他对当时他在这个读下课的这个感觉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把他读下课当时的这种情境上的感觉就是作为了他整个文书的开篇，比较有新意又很有艺术性。就有一次国外的学术会议也曾把他的文书拿过来去跟国外的这种就是 counselor， 我们都称为 counselor 嘛，去交流。其实他们当时也有讲到说这个文书的开篇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能透露几句吗？ 其实当时就是写我躺在那个学校的这个草地上，然后看着远端的这个学生，然后他们有的是在画画，然后有的是在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什么的，就是那个情节很真实，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就是很少女的那种，就是去讲我曾经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我这个角度看到了什么。然后后面当然她在故事当中，她的故事也确实是比较吸引人吧，因为她的身高比较高，是个女孩，比较魁梧，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另类，您能明白我意思，在学校里那种，就是在一个高中学校 比较特别， 对，比较特别，因为你会比男生都高 哦。 同学们经常都会背地里去议论她。所以她其实有很脆弱的一面。哎，最后我们就发现那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作为主线去讲。就是我本身是一个18岁的少女，应该像开篇那样我看到的场景，然后说我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这整个故事当中我被我的同学，对对，我被我的同学就是怎样的去就是不被认可。 也就是说咱们老师在学生的文书上各个方面都是绞尽脑汁去挖掘出他最大的特色和亮点，然后为他设计一篇属于他的专属的与众不同的文书。 非常要与众不同，尤其你要进名校。 如果说我们真的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关注我们的老师，希望得到我们老师这种指点和帮助的话，可以怎么联系到我们呢？是可以关注我们的比如说微信吗？ 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公司的名字沃德天下，肥沃的沃，得到的得，天下就是天下两个字。 就搜索沃德天下就能找到咱们的公众号。 对的， 或者咱们有什么联系电话吗？ 或者是可以记我们一个办公室电话65177899。 这是我们的办公电话啊。 对，65177899。 好的，我觉得我们的有计划留学的朋友，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进行咨询呢？ 可以打电话。 好，其实呢，说到这里啊，就是我吧，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咱们有信心去提或者特别去强调说我去申请名校，或者是帮这个孩子达到他最高的甚至超出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的结果？ 其实这种自信源于几个方面。我们第一个角度先从我们自身讲起吧。因为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将近20年，从99年就开始做，今年正好是18年嘛，其实也正好算是20年了。所以在这个行业当中所经历到的学生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学生，所以对不同个性的学生其实都会有一种接触，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成了我们自身的专业度。因为你只有接触的学生多，在不同的学生你应该给他有不同的一个定位，这个学生只有定位精准， 那接下来给他做的一切的安排才是最适合他的。 明白。 那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名校的概念， 嗯， 那到底什么是他的名校，也是通过这个定位我们匹配到适合这个同学的名校。 嗯， 然后中间呢，那我们要给学生具体做的其实内容还是很多的，这个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的角色了。你要给他去你的学习成绩，我们要真的要去看成绩单，你的上一个学期的可能是，举个例子，现在是没本的，因为现在很多高中都是可以选课的， 嗯， 然后我们这个课怎么去选，怎么去调整，就是怎么保证成绩，首先学术，然后再到标化它的安排，几月份考试最合理， 嗯， 因为像托福每个月都有考试，但有的学生你考腻了，考了很多次也不见得有提高，嗯，再到 ICT， 中国又没有考场， 嗯， 只能去国外考， 嗯， 到底几月份去国外考，孩子的状态又好，并且不那么疲惫， 嗯， 又能出分。 嗯，其实这些真的就是您说的多年的经验才能对他做一个更到位的一个把握。嗯， 而且是基于就是对学生的了解， 嗯， 一定对于他的状态， 因人而异。 否则如果学生的状态本身他现在就没有任何的兴奋点，你要给他去做活动，你要给他加这些，那真的是没有效果， 嗯， 就是反而会造成他自己也很迷失。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韩老师，刚才从您的介绍里呢，我可以感觉到可能咱们的业务范围，美国高中 和美国本科， 和美国本科， 嗯，我们是英语国家，基本都做， 嗯， 因为为什么主做美国呢？因为美国是最难的， 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也是美国会放在最前面， 嗯， 因为美国呀、英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都做的，包括香港， 嗯， 像我们有些学生在今年的申请当中就很明显是双申，你可能申了美国一个，那你同时可能担心有问题，可能把加拿大或者英国作为你一起选的这个国家，是这样的。 嗯，就是很多的英语国家咱们都是通过咱们来申请的。 嗯 嗯， 其实现在来讲呢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嗯， 包括留学的信息，包括海外院校的信息，大家在网上啊随便一搜都能会搜到很多的信息。 嗯， 所以呢我们当时之所以提出我们的理念是精益求精， 嗯， 就是因为在大家都已经对留学有一个了解的情况下，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呢专注度很高，精益求精的。近五年吧，我们公司在成立这个时间以来，我自己或者说我的同事和团队，每年我们都会去美国亲身的去拜访学校，参观学校，以前送出去的老学生，每年我们到国外的时候也经常会去看望他们， 嗯， 所以我经常说我出国的时候行李箱非常沉，给学生们带的吃的也好，就当然在不违反海关的情况下的吃的， 嗯， 还有这种衣服啊什么的，然后等到最后一站我的箱子就空了，然后但是这个学生箱子又满了，是因为学生们有些东西，我说啊，韩老师你这个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帮我带一下， 嗯 嗯，所以经常是这样。因为我自己的从业经验很久，20年了，我都给我的学生讲，我们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要互相帮助。 嗯， 就像我今年做了一个学生是要申精工，那我就请了我就比较早期的一个学生，但是现在很优秀，是在高盛工作， 嗯， 我就请了他来帮助这位正在做申请的学生去指点一下。 嗯， 因为我 真的像家庭里的哥哥姐姐。 对，我的学生我会跟他们这么去讲， 嗯， 我也会对现在申请的这位同学讲，你长大了，读书了，工作了， 嗯， 那他说老师你给我放心，他说我也会这个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有支持和帮助的。 嗯， 所以 真的就像您开始提到咱们的公司这个名字里一样，是像一个家庭一样。 对对对，因为这个也是由我们另外一个创始人， 嗯， 其实嗯，就是他早期是我的一个学生。 哦， 对， 是吗？ 对对对，他毕业于悉尼大学。 嗯， 他希望他家族里面所有下一代的孩子都能够去国外留学。 嗯 嗯，那所以他也希望我们公司的理念就应该是这种精益求精，真正去帮助到每个个人， 嗯， 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家庭里面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自己的责任。 嗯，真的是长期的感 情，就是这样。他是我的学生， 嗯， 然后到了后来我们俩一起创办了这个， 嗯， 就真正去帮助学生的精益求精这么去做咨询。 咱们的这个理念我想可能也会感动到很多人，或者说大家的互相帮助啊。 对，互相帮助肯定是有的。 嗯， 就像我们公司来讲，我们没有那么多数量的学生，但是我们质量都还是非常精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学生真是一起成长，会有这份就是感同身受的一个快乐，或者说是这个阶段短暂的一个痛苦， 嗯， 再或者说会有一个收获。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我作为家长的话，可能会觉得